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我是小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期的节目了。同时呢，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直播。 没错，今天呢是我小雨还有天一和大家一起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哎，欢迎我们的叔叔天一。 哎，什么是叔叔呢？我还准备好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女神的闺蜜天一，所以我直接给我安了个叔叔的称号。 因为今天呢，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的几分钟，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对，北京下起了很大的雨， 哗啦啦啦。然后我们的天一在来台里之前，他的就是秀发就被淋湿了。 秀发，对，可 长 的秀发。 所以感觉他的白头发比平时更加的明显，非常像叔叔辈的人物。 哎，这是个性好吗？ 现在 好啦， 女神的闺蜜，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 对对，流行奶奶会是吗？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今天呢，其实应该吃饱了再来聊，因为我怕一会儿肚子会叫。今天呢，我们的女神下午茶呢变身了深夜食堂，我们来聊聊关于宵夜的那些事儿。 好， 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女神麻辣烫来喽。 好的，今天的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呢，是有关最近热播的一部电影。相信说一个关键词大家都能够猜出来，那就是燃。 燃，我以为你要学一个狼叫，嗷嗷嗷。 为什么要学狼叫？那里其实没有狼好吗？ 可是叫战狼啊。 对，叫战狼。 没错，就是战狼二。吴京的战狼二呢，现在已经非常的火热啊。它的这个票房呢已经将要破45亿了， 在国产电影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 它是不是现在票房最好的华语电影啊？ 对，差不多 应该是对吧。 对对对。那今天不是来说战狼二的男演员，而是说女演员的。他的女主呢，鲁金山呢，也是非常的受大家的这个热议，而且他的这个身材非常好。 能有多好？ 没你好，没有小雨姐好。 我真是一个妒忌心很重的人。 我想说，人家身材就是真的很好吗？ 好像跟小雨姐挺像的，我觉得这个身材看起来就是 四肢很长， 1.7米的大个儿。 快来秀出来看一看，有没有图片？ 你站起来就是嘛。 来来来，你也站一下，我们看一看。 我站一下了。 就是这种身材是吧？ 对。 鲁近山在这个 突出不了我的身材，我这样站在这儿， 突出不了你的长腿而已。 对，把我的身材掩埋起来了，这个直播台不行， 应该站在桌子上。这个鲁近山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除了非常好看、身材非常好之外，在开拍之前呢，他和这些男演员一起进入这个集中营，集中训练了一个月。 哇，可以说是女汉子的性格、 为了这个让这个自己的戏份啊更加贴合她的这个要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她呢在零下几度的时候反复去拍淋雨的照，这个一段片段、就是非常的敬业，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是的、 然后那个片段就是那个吴京被感染那个病毒，他们被赶出那工厂之后那段戏吧，应该是那段对吧？ 对， 然后就被雨淋了嘛。 对， 其实我有的戏我印象更深呢，就是他们开着车在那个路上走，然后他耍小姐脾气嘛，就下了车，刚走两步发现一群狮子在吃一个那个斑马，然后就愣愣的，之后转身赶紧上车。那段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吴京有说过一句话、演员不要选贵的，只要选对的。所以卢靖山呢就很好的符合了他的这个女主的形象。接下来呢就是和这个战狼二差不多的，就说明这个八月啊是一个燃不停的月份。吴越携古天乐新拍的杀破狼滩两个狼要上映了。所以我们这个八月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燃的八月， 全部都是和狼有关系的、 对，我们先看一下预告片一睹为快吧。 很期待哦，一起来看一下预告。 友情提示，这个里面有枪击声，可以小一点声音听。 谁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叔叔，阿芝来泰国找我，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他了。 的沙沙汪国海国海上太阳过来温暖， 让泰国国海上太阳出一张国色。 我不想只是等，我想跟你一起找。 他的彩虹洞今晚刚好的上，他的开洞在他的上， 我们也很了彩虹洞过来。 预告之后真的非常的想看，很热血的一部影片， 和这个战狼二挺像的，就是大汉子们打打杀杀的， 对， 非常的期待。那下面这条资讯呢和这个刚刚看的燃的预告片有所不同，是一个比较柔和的这个资讯了。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正在拍摄之中，电视剧呢是由尤素兰同名 漫画改编的、 对，是一部古装玄幻剧。 玄幻剧的意思是那种二次元的世界吗？ 也不仅是二次元吧，玄幻应该就是有点像修道啊修仙这种、有点玄幻，对，有点那种叫玄幻剧。 没错，他的女主呢是景甜。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片场中的照片，非常的可爱。这个景甜呢一身这个侠女造型啊，非常的 有点像是男孩子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这个酷暑嘛，然后他在这个擦汗，然后还拿着小风扇在吹，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个横店的防暑三宝，树荫、小风扇和这个擦汗的纸。非常的不容易。 他可能身上还贴了很多那种冰贴，因为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热，他们在片场如果要是没有这些降温的措施的话，可能真的会不太容易。 没错，你看他的这个照片里这个衣服看起来非常的厚，本来很瘦的女演员看起来还是挺臃肿的，所以才会出这么多的汗。 那如果天一穿上这身衣服岂不是不能看了？ 谁说的，会有很帅气好吗？只是我现在没有机会穿。哪位 导演赶紧来找我试一试，说不准是下一个票房爆点呢。 你就一炮而红了，成为中国新一代谐星，再也看不上 谐星 全百分百了。 为什么是谐星？就不能成英俊小生吗？ 嗯， 不要说话了，下一条内容。 点点点。那这个同这个《火王之破晓之战》一样的玄幻剧《醉玲珑》最近也开播一段日子了。这个特效非常的吸引大家的眼光。 我相信不仅仅是特效，因为有刘诗诗出演的电视剧都是会非常的红， 女神呢。 对，她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天一你作为男生的角度，你觉得刘诗诗是美的吗？ 说良心话，我个人对刘诗诗这也，哎，我会不会得罪很多她的粉丝？ 你说， 我觉得你说她戏很好，对吧？就是她那个会有很多追捧，但我其实，在印象中经典戏，我其实想不太出来她的经典， 步步惊心啊， 除了成名作以外，我想不出任何她能代表她的作品。而且那部电视剧，在我看来，也只是当时的一个有点 IP 性质的一个剧而已，它其实不能称之为经典。对吧，他没有还珠格格那么多高度， 啊，那你出去啊。 为什么要出去？我觉得他是缺一部特别能证明他实力的大荧幕电影来证明他的演技。 对，他这两年其实能展现他实力的作品，我觉得可能 相对少一点， 相对少一些，但是还是掩盖不了他的光芒啦。因为刘诗诗是一个非常适合古装扮相的女明星。 没错，非常有这种古典的气息，非常典雅长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醉玲珑》里面的特效大场面是怎么拍出来的。 不会是五毛特效吧？一起来看一下喽。 你猜是几毛？ 确定这个特效有五毛吗？ 我觉得可能一毛五。 我觉得其实不是特效的问题。我们现在觉得现在很多玄幻剧啊，最让人尴尬的往往是剧情撑不住。 对， 为什么？我跟你们这么讲啊，咱们印象中最深的、最早的这种玄幻类题材的，应该是《新白娘子传奇》吧？那个特效在现在看来， 我本来 扎到不行，《 仙剑奇侠传》哎， 那是赛之后了。它特效其实已经更进步。 对， 那个特效不能说这是假，是非常假。但是影响我们喜欢这部剧吗？不影响， 不影响， 对不对？是因为它剧情很好玩，又加入了很多音乐元素， 剧情完全撑得住。 对，所以说当你剧情撑不住的时候，你再华丽特效一样会被大家骂得很惨。 就像我们小时候追的《西游记》86版的《西游记》，那个特效。 小磊，你小的时候看过《新白娘子传奇》吗？ 看过。 姐姐， 不应该叫相公，应该是喊这句吧？ 我很喜欢小青。姐姐， 好吧，青蛇 想演一段了。 不，青蛇山下白素贞。 好，那这个刚刚看的这个特效场面里，看到我们的女神刘诗诗，其实她的这个妆容我觉得还是挺淡的。在这种古典妆的时候，这么淡的妆还能这么美， 真的是可能底子好， 看脸，这是看脸。 对，刘诗诗她无论在任何剧当中，其实她都是以一个比较清淡的妆容出现的。 对， 她好像别框定成这种形象设定了。 而且一般你没有发现，在这种古装剧里面，好姑娘就是正派角色的女生， 对， 一般情况下她们的妆比较淡，这样的话会显得很清纯。 嗯， 如果是那种大反派，可能就会涂上那种 对 什么 就像你现在这么红的嘴唇，对不 对？ 对， 像我这种妆容，可能在电视剧里面就是那种积了很多年的怨恨， 很像皇后那种角色，对不对？ 对， 要扎小针的那种， 满身的怨气，不停的在复仇，涂上了红红的嘴唇， 对， 不停的盘算着一些坏事儿。 我瞬间都觉得你这个人也变坏了，怎么办？ 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啊！真的吗？ 对， 其实我在暗自给你们两个捅小刀哦，小心哦， 啊、好痛、啊！ 咱们把他请出去吧， 我太坏 太危险了， 保护我！ 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了。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号称是坏人的妆是什么样子。小雨的妆 是的。同时呢，今天北京的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的差，所以大家在家的话也不妨在一直播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 对，看看我们的太后是什么样子。 太后驾到， 瞬间你又长了一辈儿，由皇后变皇太后。 一会儿姐姐，一会儿哀家。这个角色有点快呀。还有几个明星呢，其实跟刘诗诗的这个妆容还挺像的，都是素颜女神。像杨幂的这一款妆容，还有仙女姐姐啊、神仙姐姐刘亦菲，还有素颜女神倪妮，她们这个妆容呢都是非常的淡。但是想问，是不是夏天到了，她们不敢化太浓的妆，怕花了才这样？ 对，而且夏天如果妆太浓的话，会显得脸上脏脏的。 对，其实呢，她们这个妆啊是有小心机的，她们也是化了眼妆，但是是非常简单简约 的， 对，简约的那种妆容。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几种非常简约的眼妆，看看夏季怎样的眼妆能够让你看起来非常自然，而且又不脱那种晕染的妆。 嗯哼， 第一种呢叫空气裸眼， 我感觉像天一这种很直男的男生，他可能根本看不出这种细微的变化。 你先让我看一眼吧， 先看 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猜出他的不同。 你能猜出这是什么颜色吗？ 好， 你看那是刷子好了，看眼 刷子有点有那个褐色、棕色啊、棕色的感觉，对吧？ 它是这个马卡龙色眼影。 马卡龙是个什么颜色？ 就是比较少女的颜色。 天一，你还要更加专业呢。 嗯 嗯，对啊，第一个呢是在上眼皮大部分呢涂一层淡淡的马卡龙这个眼影，刷一下大部分的面积，然后来这个淡淡的晕染。在下眼睑呢也要轻轻的晕染 啊，下眼睑也要涂， 对，不然呢会有没有层次感。 嗯嗯。 第二部分呢是用这是个在下层上轻轻的晕染，来突出这个眼妆的层次。 嗯， 第二部分呢是用这个浅咖色来加强双眼皮的褶皱部分。能看出咖色在哪儿吗？ 我能看得出来啊， 我这个角度几乎看不出来眼睛色的变化。 这个单咖色呢能够增强这个眼妆的阴影感。 是， 嗯，然后呢我们涂完这个浅咖色之后，就应该用巧克力精来涂抹这个眼尾处的这两部分，下眼尾和上眼尾都要涂这个巧克力色。 这样这么明显，你可以看出来了吧？ 你看一层一层， 我觉得你们太难为这些刚入职场的小姑娘们了，这堆颜色他们就已经晕掉了。不仅是我晕掉了， 但是你看涂完了一层一层的之后呢，就出来这种很明显的好看的眼妆了。 对，就会显得眼窝非常的深邃。 哎，对，然后呢看它的这个非常好看的空气裸眼就出来了。在最后这一部分呢，要注意用这个刷好睫毛膏之后呢，再用白色眼影来加强卧蚕。 嗯， 对，这会显得非常的好看。这个眼妆呢比较适合夏天游玩和这个约会的时候画。 嗯， 会让人觉得哇，这个淡妆或者裸妆都这么美的眼睛。嗯，而且能够凸显你的青春的气息。 可是像我跟小磊长成这样，我们不用画也很好看啊。 没错，本来就是 有本事上周六的卸妆单元。这么自信，下次找你们来卸妆敢不敢？ 你邀请我，你敢邀请我我就敢来。 对，你先画大浓妆，这真给卸掉一半，看你还敢不敢面对镜头。 不好意思，通告有点忙。那这个第二个眼呢是啊，第二个眼妆呢是简约迷人版。哎，这个我比较喜欢。 嗯， 这个呢在介绍这个步骤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要用到了几个颜色。 好， 在小雨这里，嗯，第一个颜色呢是这个杏粉色，对，然后第二个用到的是淡粉颜色，能看到吗？ 能。 对，是淡粉颜色。第三个用到的是这个灰，算是金色吧，对。嗯，有点像灰颜色，有点像应该是算灰巧克力，对。嗯， 然后呢最后要用到的是这个灰棕色，就是这个金色旁边的这一层。我们来看看具体应该怎么来画这个简约迷人的眼妆。嗯，第一步骤呢就是用这个刚刚说的杏粉色来在这个双眼皮上大面积的刷一层，在下眼睑呢也别忘了要大面积的刷一层，现在呢可能看不太出来，有点不明显。嗯，第二步骤呢就是用刚刚的淡粉颜色在双眼皮的那个如果你双眼皮大的话应该非常明显，像我这种没有双眼皮的这个步骤呢其实是可以， 对，我双眼皮也是比较小的那种。 有吗？ 嗯， 好吧，嗯，好。 不过我感觉我就是简约迷人本人啊。 咱们赶紧不接这话茬继续聊。 第三步骤啊，马上就是第三步骤。第三步骤呢是用刚刚的金色在这个下眼尾要接近这个下睫毛的根部来涂抹，用细细的刷子来涂，不然的话会显得这个眼妆又有点像脏脏的那种眼妆了。第五步骤呢就是用这个你的眼线笔，也可以用灰色或者是棕色的眼线笔来涂下眼尾的这一部分。在我们这个简约迷人的眼妆当中呢就不要涂全部的眼线了，涂一半就可以，既会显眼大也会显得非常干净。 嗯， 然后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用卧蚕来描绘这个卧蚕的部分，让这个眼睛呢看起来非常的动人和迷人。好了，这就是这个简约迷人版的眼影。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还挺像的，就是都是用这个淡粉色系和这个金色系，还有这个白色卧蚕和灰色或棕色的眼线笔来构成这种简单的眼妆。 天一，你能明白白色卧蚕是什么东西吗？ 我真的知道。 你真的知道？ 对，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对吧？ 你说谁是猪呢？你说谁呢？ 我是化妆的。 其实这个眼睛的这个小技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除了刚刚说听一哥见过珠宝的是一个 见过珠宝 对， 其实很多明星还是会有这样的妆容，尤其在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还是能见到的。 对， 比较自然。 主要呢虽然可能男生不太能看出来我们在妆容上的一些细小的变化，但是女生有的时候换一些眼影的颜色呀，自己的心情也可以好一些嘛，对不对？ 没错。那夏天除了可以用简约迷人和空气裸眼这两个眼妆来构造自己简约的这个妆容之外，还有几个小技巧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怎样来防止这个眼妆会晕染。我觉得这个眼妆打底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打底一定要轻薄一点。而且这个眼线笔呢要选择细一点的，像刚刚的这两款眼妆这个眼线都是非常的细微，而且只画一半就会显得非常干净。小鱼姐你有什么经验吗？这个眼妆干净的话 就是如何让眼妆显得干净，就是尽量不画不是，我是这样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除了平时上节目，其实最近因为年纪的越来越上升，好心酸，随着年纪的上升，平时日常生活的妆容呢就喜欢清淡一些。天一也可以知道，他有的时候见着我经常是完全不化眼妆的。 对，我见过就是小雨完全不化妆的那种状态。 是不是很美？ 是一个人吗？ 说实话我更喜欢就是不化妆的小雨，因为那样距离感会更近。他上了妆其实我觉得像他自己形容的有点那种 过于美， 什么是心你知道吗？感觉很心机。 化眼妆之前是小千，化完眼妆是这个 太后。 绝 对太后。 所以呢我一般平时生活中如果要是化眼妆的话，可能就是只画一根棕色的眼线，不画眼影。 对 对 或者呢是涂一层睫毛膏不画眼线。 哎，对， 就是这种削减的办法，只画一个。 涂睫毛膏也有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睫毛膏非常比这个眼线笔还容易晕染。我觉得有一个小物件吧，给大家推荐，叫睫毛雨衣。你在涂完睫毛膏之后再涂那个睫毛雨衣呢，就会让你的睫毛膏更加固定，然后不会脱水。 对，这样说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感受到，以后有机会可以带来节目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没错，下次有机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雨衣是怎么防。 其实我也建议女生们去接睫毛，我是最近比较懒，我有的时候接完睫毛之后的睫毛非常浓密，感觉自己美出一个新高度。 那你看说我有接吗？ 你有接吗？ 对，但是我已经快掉了三分之一了。 哦，我想说是眼睛太小没发现。 我也很大的， 使劲瞪一瞪看一看。 对，更大了给你看。好，我们的麻辣烫呢就到这里了，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深夜食堂 百分百 party。 对，我们女神下午茶要变身深夜食堂啦。今天呢这个深夜食堂呢非常的让人期待，可能会提到一些美食，建议大家边吃东西边来看，不然会流口水。 这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哎、 这里是女神下午茶，然后会变一个身成为深夜食堂。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心制作了一个低成本的小视频，就是哎呀像我这个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偏偏要自己来做， 就说明太饿了对不对？ 做了一个什么呢？ 哎，做了大家可能有看深夜食堂的观众和听众应该知道，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菜叫章鱼红肠。然后呢这个菜呢在出来之后呢非常受大家的这个喜欢，因为看起来非常的 Q。 然后呢我有一天看深夜食堂也是肚子饿了，然后也迫不及待的想亲手试验一下这个。 做的成功吗？ 我觉得挺成功的，只要忽略那一个个糊了的小点。 我们看一下， 放出来看一下， 我们来评价一下。 好，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突然好饿了。不行，我也要去做一份，看看有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吃。哎，发现了脆皮肠，原料齐了。脆皮肠呢已经切好了，下面就等下油锅了。现在呢我正在热油。哎，油马上要热好了，可爱的小红肠就要下锅啦。现在我的小红肠已经差不多可以出锅了，它的色泽呢现在已经看起来非常的诱人了，而且筷子一夹呢感觉非常的 Q 弹。那它的味道到底像不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现在呢我的章鱼红肠已经在我的盘子当中了，我马上品尝我的宵夜了。那这个红肠呢 看起来还行吧，我做的。 哎，我能，哎，我怎么那么想吐槽怎么办？我今天是扮演吐槽角色的吗？你知道为什么我看着没有食欲吗？就是它那个几个小爪啊，我理解的那种标准的那种章鱼红肠，那小爪一定是这样翘起来的，看到没有？就这种翘翘的。然后我感觉小磊炸的那个就是 我根本不 会炸，这样直接就这么直直的摆在那里， 就是被电的这个章鱼。 对，这它不是翘起来的那种感觉。 可能我选的这个材料它是比较短，然后如果用比较长的红肠的话，它的做出来的效果还是挺好看的。 天一，你太事儿了。 就是、 哎、我能做得更好，真的，有机会去我家尝尝我的手就知道，真的。 所以女神就是不应该来做这些复杂的工序啊，就应该让女神的好闺蜜来做呀。你本来就是负责这个的呀。 为什么竟然无言以对的感觉？ 开始约饭了。那这个红肠呢在我做的过程中其实没有电视剧那么美好，就我在看的时候呢觉得黄磊老师这人操作的非常自如，其实我做的时候还是挺崩的，就是那个红肠呢要把那个章鱼的那个小爪给崩开，崩一下我就一下。 啊，没看到这一段吗？ 我给剪掉了 是吗？其实他拍电视 剧加上啊。 对，其实电视剧拍摄的时候估计也会有这种状况，只是他也都剪掉，所以你以为他很流畅，其实怎么可能？ 我也要围垒，所以我也剪掉了。 尤其是这种美食的剧，其实他们可能吃到嘴里的时候并不是那样。 哎，那很多食物都已经放变质了，为了拍那个戏， 对， 他要装出特别美味的样子，那特别可怜的其实。 或者是为了拍这个戏某一个具体的镜头，他已经炒了很多遍，可能放了好几遍盐，然后你吃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咸， 还摆出特别美味的样子。哎呀，这个真好吃啊，都流泪了，感动的。 对，完全不用羡慕。 其实不是感动的，就是咸的。 那我们这个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然后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深夜食堂的一些情节，还有我们这个小雨和天一吃宵夜的一些感受。 是的，大家在吃宵夜的过程当中肯定都会遇到一些 奇葩的事儿。 是的，我们下半程好好来聊一聊，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女神百分百， 一会儿见哦。 什么都会成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女神的闺蜜天一， 哎、女神的叔叔天一， 就是闺蜜，谁是你们的叔叔，真是 闺蜜啦、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了。 嗯、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和花椒来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闺蜜。你的叔叔， 闺蜜的叔叔，真是闺蜜的叔叔是谁？ 我们的女神小雨，还有女神经我，嗯，没错，就是这样。 女神经 是。那今天我们在女神下午茶的环节要聊的是大家最爱吃的宵夜都有哪些？ 嗯，今天呢我。搜罗了五大最受欢迎的宵夜，也是在网上和网友呢有一些这个调查，还有我个人的一些个人意愿了。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或者花椒上来留言。 是的， 嗯，我们先来这个揭秘吧，五大宵夜到底是哪些呢？ 都有什么呢？来，这样，小磊， 哎， 你把这个给我，还是你来揭秘呢？ 嗯，那我来吧。 好的， 嗯，天一哥，你觉得第一吃什么呢？看 第一 个，猜中有奖， 感觉 我觉得 不太 吃。晚上最爱吃的，我个人啊，应该是烤串居多吧。比如说找几个朋友来撸个串去，这不是北京特别常见的，所以我才肯定会有这个。是不是第一？我不太敢说啊，但我觉得肯定跑不了 这个。你这个排序有什么？ 哦、对，错了，泡面。这才是晚上最爱吃的东西。 哇，我觉得泡面是大学的时候爱吃的。 在现在也爱吃。 在你不爱吃小龙虾吗？ 小龙虾呀，夜宵我吃的少啊。 小龙虾就连我都有点 hold 不住啊、哎。 我觉得可能撸串的时候在吃那个季节会吃，但是 我给你们推荐 太挑季节了。 冰鲜小龙虾。 冰的。 对，它不是，它送来不是热的，冰的特别好吃。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磊的 那 个提示板。 所以天一哥是猜这个泡面是吗？ 对，我猜泡面，但我看到你写着小龙虾了。 但是恭喜你答错了，是麻辣小龙虾。因为这个小龙虾嘛，一般都是大家约着朋友啊，晚上一起去 对 扒一扒，吃一吃， 但它有点挑季节。 不过小龙虾现在真的还好，就像我跟你们说的，现在推出了一种叫冰鲜的小龙虾，是最近我们在家里经常吃的，而且我还会给朋友们点。就比如说你知道吗？比如打个比方，我跟天一特别好，我自己吃了一份小龙虾，然后呢，我觉得不能我一个人长胖呀，我就偷偷给天一点过一份、 我怎么没有收到啊？我没收到过、啊，小雨，你这话是 打个比方，我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啊，就显然我不是你送东西的那个好友是吗？咱俩要有劲。我跟你说，我没吃到过他送的小龙虾。 他家地址告诉我，天天给你送夜宵，让你下个月胖到150。 我也要， 我愿意， 我愿意和天一哥分担这个小龙虾。 好，让我们胖起来吧。 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天一哥猜的啊，这个 方便面、 泡面加，而且要加火腿肠，一定要加火腿肠和泡面，因为这是这个豪华至尊 版。你想说的是火腿肠和鸡蛋吧？ 对对，鸡蛋。 我个人不太加鸡蛋，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鸡蛋一旦煮散了的话，会显那个汤特别的脏。 但是说明 我情愿煎一个荷包蛋再放上去。 你可以煮一颗那种 白煮 鸡蛋，然后泡进去也很好吃 啊。 反正我还喜欢吃个煎的，那种带点黄的，这样吃起来我。 而且我一定要放老干妈。 哎，对对对，上学的时候， 对 宿舍必备老干妈加泡面。晚上 老干妈是我这一辈子的女神的家居里面必有老干妈。 为什么女神家里会有老干妈？ 无论我住在哪，我的家里一定要有老干妈。如果没有老干妈，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还配上一样。网剧或者综艺节目搭起来，这是夜宵的标配，对不对？ 这个晚上真的是良宵啊！那第三条呢？其实也是刚刚天一哥有猜到过的，就是 对不对？ 哎，又被你猜中了。 肯定的嘛，我觉得大家晚上，尤其 是 男生哈，特别爱带着女朋友说晚上走，咱俩撸个串去，就跑那个街边对吧？点几串。 就是这个。 其实我反而觉得撸串有的时候很有情调，就是非常有那种生活的气息，很开心啊。 对吧？路边烤串，而且是路边的才有意思。 指甲盖有点不太锋利，所以 对吧？广院旁边的那个，当时有几家那个烤串店，晚上都是爆满的，都是同学晚上下了课去吃。 那个路上真的是。我本来是去吃烤串，然后去那一家，然后爆满又去另一家。 对， 你知道我跟我那个同学多可怜吗？摆了一个小桌子在路边，就是马路牙子下。 小马扎是吗？ 对对，马路牙子下面吃。 这么挤到边上， 太 火爆了。尤其到毕业前夕，场绝对场场爆满的。 对， 对吧？有哭的。 也是这样的。 对。 在这值得一提的是呢，天一和我跟小磊 都有 点渊源，都有点 渊源， 都有点联系。 我跟小雨是本科的校友， 对， 我跟小磊呢是研究生一个学校的校友，反正跟你俩都是校友。 凸显你学历高吗？ 对， 划重点吗？这是在哎，哎呦，刚刚应该挡起来啊！第四个 看到了炸鸡和啤酒。 非常经典的这个套餐炸鸡和啤酒 其实就是看了来自星星里之后才 但说实话我觉得我夜宵吃这个概率不大在哪儿你知道吗因为首先炸鸡吧晚上吃吧总觉得容易消化不太好 对确实太油腻了而且配啤酒感觉嘌呤很高 对 就年轻了没有这个年纪已经无法消化这么油腻的东西 是这个炸鸡加啤酒是我这个从小长这么大吃的第一个热夜宵我从这个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夜宵 啊你高中下了晚自习你妈都不给你再做点吃的吗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比较犯困我觉得 睡觉 比吃饭重要对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夜宵然后那会儿是室友过生日然后他在宿舍里吃蛋糕当时吃完了之后12点了马上就要过生日了然后又叫了一堆炸鸡啤酒然后当时就非常纠结吃还是不吃 小磊我祝你小磊我祝真心的祝愿你到大四毕业的时候胖出一个新高度哦 加油 小雨 加油哦 我会努力的不让你失望的这个炸鸡啤酒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大家当时是叫的那个麦乐鸡盒然后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这个炸鸡可能是但是通常不会配啤酒 我默默的 配可乐 口水 对吧会配可乐这个可能 我 觉得夜宵中更常见一点 对对对然后当时还是当宝贝呢就来了之后每个人赶紧抢一手拿一个琵琶腿就啃、 哎、 还是当初宝贝 突然间特别想一会儿去吃一个 没有所以小磊说的那个年代其实我也有啊上大学的时候刚上大一大二那个时候吃夜宵完全是四五鸡蛋 那个时候学校没有麦当劳但是有那种就非品牌的那种炸鸡店 就是类似于那种 对假的那种麦当劳肯德基 但是也特火爆对不对点餐的人超多要去买都要排队的 对 什么麦乐鸡块什么这些 其实没有那么高端，也没有那么正宗，但是我们学校因为比较偏，在一个郊区，有这么一家炸鸡店，我跟你说，同学就蜂拥而至，是不是那个时候？ 对，而且女生根本不会管说夜里吃会不会长胖，大家只会很想吃。 我爆个料啊！小雨上大学的时候比现在胖，真的比现在胖。 我想爆照，可是我没有。 我不敢给你看，他会打我的。但那时候真的比现在胖。 现在胖很正常啊，我觉得你这么说我没有不开心，因为我现在实在太瘦太美了， 而且 你知道也是做。 主要是小雨一直在坚持健身，我觉得这样这么美这么瘦也是有原因的。 那你这夸的，赶紧聊下个吃的，不想接话了。 夸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呢。 这个 top four 啊，就是什么呢？火锅和炒菜， 你刮了那么半天，发现它可以撕下来，是吗？ 火锅和炒菜啊，天哪！我觉得火锅聚会吃的多，但作为夜宵，我不太会吃火锅。 但是晚上火锅店确实很火热， 他会吃到很晚，有可能。 对， 但你说我晚上很晚了，突然想去吃火锅，我觉得这不太会，你会吗？ 不会， 对吧？ 很少。唯独有一次，大概在2年前，有一次夜里去吃了很有名的那个什么捞那个火锅，在三里屯 某捞火锅， 对，某捞火锅在三里屯那边那家店，夜里3点去还要排队哦， 那么多人晚上吃火锅， 然后排队怎么办呢？我就去跟那个男服务员说，我说 你不会用美色吧？ 没有，我就跟他说，我说太晚了，不想排队，能不能帮我们安排一桌？然后他看了看我，就帮我们加三了呀。 你就是想说，因为看你太美了，是不是？这个没有节操的服务员怎么能这样呢？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可能会被老板开了就。 对，我要举报这样的人，不能这样不公平。 不行，以后要领着这个小雨一起去吃夜宵，可以 带你们去啊， 可以不用排队，这一我很喜欢。 对，下次想去。夜宵先给小雨打电话，睡了没？起床吃夜宵去。 然后拍完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对，你不用吃了，你走吧。 其实，无论是健身、减肥，还是特别胖或者特别瘦的人，吃夜宵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解决嘴馋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 一种 心情上的，你特别开心的时候也可以吃夜宵。比如说我最近在健身，我一直在健身啊，但是可能最近练得非常狠的时候，有一天如果咱们聚在一起，我很开心，我也会吃夜宵啊。或者是心情特别难过，比如说女生失恋了呀，诸如此类的事情，可能 也会失恋吗？这么美的美女 都会有啦。我是说不同人有不同的情况，大家都会想吃夜宵。 说到这个，我想起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其实是小龙虾，没想到吧？大学毕业那年，就在南京。 你的这个身材，你吃什么我都能想到。 哎，我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没怎么变。听我讲啊，真的还挺伤感的。想起来那个时候，南京是我之前没有吃过小龙虾，我家是北方的，我们那边不产。然后我去南京是第一次吃到小龙虾。那年夏天，我们专门坐地铁，因为我们学校很远，到市区。那年是世界杯，所有的那个路边摊上都会再放个大电视，在放世界杯的比赛， 2010年，对不对？ 对，就那年，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你知道那小龙虾是论盆给你上的，我们是上了一盆小龙虾，围着一桌大概10几个同学，然后我跟他们其实不是同班，就是玩的比较好。这时候呢，南京的大排档上还有一个特点，会有人卖唱，然后当时我们一个同学也会弹琴，就说那个小哥能不能把你吉他借我一下，然后他就开始弹那个再见，就是张震岳那个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我们一边唱着那个，然后一边看着小龙虾，哎，我出来就在想哭啊，然后大家就那个，就到后来也是酒过三巡之后，就在那个路边就喊说，我们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再隔3天我就要离开了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但是我会永远记得我这群同学，真的是站在街上喊的，周围的人就那么看着我，但我们那时候不在乎， 听歌眼里噙泪水了， 真的，因为那次那一别之后，那一桌的人我真的没有再见过，不夸张的说，真的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就是那个，其实是夜宵给我的感情，不是吃什么， 对对对， 真的是那份情感。哎呀，小雨要哭了，我们俩怎么回事？ 我还没毕业的，我听了也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学校的，就是我们是南广的嘛，南广就是其实南广跟北广有一个通，就是共同点，就是咱们这种艺术类学校的学生对学校的感情， 对 情感会很丰富， 对 是，所以有的时候吃的不是那个东西，而是那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和一些情怀， 大家在一起的情分是我们那天吃东西的这个最大的获得。其实感动过后呢，我还是要揭晓 top 5， 还有一个没揭晓的是吗？好吧， 这个感人点来的有点快， 有点突然， 对，有点突然， 猝不及防的累一点。 最后一个呢是比较让人疑惑的，为什么是煎饼加豆浆呢？ 这是早餐吗？ 绝对不会在晚上吃， 这不是明明跟你晚上不太好买，你知道吗？ 不，我们这个楼下宿舍楼下呢就有一个煎饼摊，他会陪伴着我们，也不是陪伴我们，他会开到 很晚。 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广院的也有条那个小吃街，那上面是有很多这样的店，它是全天营业的。 没错，然后那天我们宿舍三个女生，就是平常其实交流不多啦，然后那一天呢，就突然有人说了句，哎呀，突然想吃煎饼了，然后那个女生我也想吃，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决定下楼去买。 买了一个煎饼是吗？分一个煎饼吃。 买了六个信吗？ 也信啊。 然后买了三个，一人一个，然后我们就 真的吃完吗？ 啊，对啊，主要是我们去了那个宿舍有一个天台，然后在那个天台看着月亮，然后喝着饮料，吃着煎饼，一些来聊。 你不觉得其他都很美味的煎饼有点煞风景？ 非常的煞风景。 对，吃煎饼。 为什么呢？我们觉得这个煎饼算是五谷杂粮嘛，应该不会那么多的油分。 怎么可能没有油？先涂油再煎的好吗？ 我给你们讲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我有一个师妹，09级的，然后她也是啊，天哪，暴露了，09级是我师妹。 对。你是哪级的呀？ 我是08的。我有一个09级的师妹，她当时跟我住一栋楼嘛，他们宿舍有一个女生说刚入学的时候把他们骗得够呛。你知道她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吗？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减肥健身什么东西热量高和低的意识很薄弱。 对， 然后呢他们我那个朋友他们宿舍有一个女孩就跟他们说你们呀不要喝可乐这种东西，热量太高了，你们呢就喝那种白色的饮料，那个热量很低，越喝越瘦，饭后喝一杯会减肥的。于是他们就是我们军训完了之后，每一个人他们宿舍的人都拿一瓶营养快线。 天哪，那还不如可乐呢吗？ 每天 糖分更高， 后睡觉前早起一天三瓶营养快线， 然后一年之后发现他们集体都胖了10斤是吗？ 吃完的可以绕地球一圈。其实刚刚说了这个五种这个最受欢迎的宵夜，我们这个天一和小雨呢都有非常大的感触。其实这个吃宵夜呢吃的是一种情分，这个深夜食堂这个作者安倍夜郎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在理，就是深夜吃东西的最大魅力就在于那么一抹罪恶感，就是可能会长胖。 胖去吧，只要给喜欢的人吃什么都可以。 对 对吧， 对，那哪怕是像我这种很在意身材健身的人，但如果今天晚上很开心我也很愿意吃呀， 对吧， 就是当下的那个心情和感受是最最重要的， 吃夜宵的那个人最重要。 对 对吧，跟 当然在这罪恶之后呢可能第二天我还是会疯狂的锻炼。 那都怎么锻炼呢？ 怎么锻炼？要不然我看现在时间不太多了，要不然这样，我们到表演区去，我用很短的几分钟的时间让天一和我们一起教大家几个那种高强度有氧训练。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真的吃了非常多的话，我们教你两个动作，都是那种有氧动作，一个动作做6组确实是可以减脂的，是非常非常有效的。现在我们的天一 就位了， 非常积极的奔赴过去，我现在要过去指导他。 小雨可以来说，我来做就行。 其实我们在晚上吃宵夜的时候，除了这个要注重这个饮食，要这个油啊盐啊要健康，其实我们在这个穿衣服这方面我觉得也是要考虑一下。其实吃宵夜嘛就是随便，就是舒服，穿点什么T 恤呀裤子呀也是一个 好。小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哟。 好，那我们看看， 这样吧，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呢叫做登山跑。对，登山跑，这样，因为我仅仅对让天一侧过来，你这样先撑住，对，然后呢用上半身的力量把身体支撑住之后，腿这么交替的往前跑，对，就是这样。 哎呦感觉地震了。 要尽可能的快，大概每一组持续30秒到1分钟。刚开始初学的时候继续啊，不要停啊，不要停啊，这样真的很累。然后呢这个动作是非常减脂的，比跑步什么的很有效。然后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不要停，继续做开合跳。对对，开合跳，也不用非把手拍上。对， 但是小雨姐是不是这个动作开始之前也要等宵夜消化一段时间？ 哦，那肯定呀，就是在睡觉之前嘛。是的，刚才的那个登山跑和这个开合跳，开合跳一组做40个就可以了，登山跑是做。对，登山跑是做1分钟，然后呢这两个动作结束之后休息30秒再来一次，这样反复循环做3到4组，其实6组是最好的啦。确实是可以减少一些罪恶感。好了，很简单哦，大家不要忘记学习一下。 大家 get 到了吗？一个登山跑，一个开合跳， 我让我们这个开开心心，没有这个压力，没有罪恶感的吃一个痛痛快快的夜宵吧。那我们的麻辣烫不是麻辣烫，下午茶， 下午茶， 哎，深夜食堂呢就到这里，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使命啊。 秘密花语呢是一个女生的吐槽、嗯、她吐槽她的男朋友，其实女生吐槽要么就是男朋友要么就是自己的身材了、 身材 她的男朋友呢跟她的这个审美很不一样、 嗯、就是怎么讲呢， 她男朋友呢身长得是1.8米的大个，然后身材是这个体重是130斤，差 130公斤， 我们130斤， 那很瘦啊。 嗯，对，然后但是她的肤色呢是偏黑的，但是她男朋友呢尽管自己的皮肤很黑，但是他还喜欢穿花哨的，像红色啊、像荧光黄这种颜色的衣服、嗯、然后鞋呢喜欢穿一些潮牌啊、比如带了一个翅膀的鞋，比如说带了铆钉的鞋、 我总结 一下 就是很浮夸的那种打扮。 但他女朋友呢喜欢他的男朋友能够穿的干净大方简单一点，然后因为他女朋友喜欢穿黑色白色系的。 这是来自女生的吐槽。 对，这个女生就说啊，对，这个女生跟男朋友说了之后呢，她男朋友很不理解，说我穿的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啊，我觉得男孩也可以穿一些花哨的衣服啊，就说这个女生的审美有问题。然后这个女生就想问，到底是谁的审美有问题？ 我觉得就不应该干涉这件事儿。 对， 如果你想干涉，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偷偷的把他的衣服这也是条路了，你这个比较直接了当，你给他多买点衣服，然后给他偷走一些衣服，让他没衣服可选。 他万一宁愿光这样穿， 你 我 跟你说，男生不会这么在乎这一点。 不，我觉得如果这个男生真的是很那种很浮夸的打扮的话，他可能就是喜欢这个路数。如果你给他买了简单的衣服他不喜欢， 对， 就是你让他可以慢慢让他尝试穿两次，如果实在不喜欢那就算了，别改变。 如果实在不喜欢还是证明三观不合， 对，你可以换人，你不用换衣服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他试着来改变一下，就是说你给我一天的时间，如果我帮你选择的这些衣服有人有一个人说不好看的话，你就可以随便你的选择。 不， 就是 别人的想法其实都在其次啦，我个人倒是认为 自己开心就好， 打扮的，对，打扮的浮夸也好，穿的简单也好，自己高兴就好。 但是 两个人 不高兴嘛？ 问题 他不高兴的话，我 觉 得 自身问题多一点。 有，我觉得这个女生自身问题是很大。 对， 因为如果她真的爱这个男生的话，她是不会介意这个男生穿什么衣服的。 我也这么认为。 因为你想，在两个人还没有正式交往之前、接触的那个过程当中，她一定就已经知道这个男生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你如果不喜欢他，你就不要和他在一起啊。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真的没有必要把你的伴侣改变成你 想要 的样子。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自我， 对，你只要去喜欢他最好的状态就行了，没有必要去非要让按照你的想法去活，那样的话他就算改变了他也不会开心，你也不会开心， 大家都不开心。就像那个作家麦家说的，这个人生的幸福呢在于减法而不是加法，所以你不要强加给别人你的想法，而是要减一下自己对别人的这个赘余。 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女生还是年纪比较小，性格稍微的有些幼稚， 就是她生活生她的感情当中少了点包容， 对， 多了些强势和任性， 包包容容，开开心心。 不是女生的吐槽啊，变成咱们吐槽女生了，对不对？ 我一开始还是挺这个支持这个女生的，应该给男朋友这个稍微的改一下。被你们俩说的， 我觉得完全不用改变、啊。 我觉得她的日常的生活中会慢慢会影响到对方，就是两个人会越来越像，就这个意思、 嗯。 其实不用强制让她去什么穿什么衣服，当她有天需要配合你，比如一些场合的时候，她可能就会尝试一下。如果她喜欢了，她自然就喜欢；不喜欢呢，就这样顺其自然就好， 是， 对吧？ 是。所以呢，这个女生如果听到的话，嗯，你还是要多多的这个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对男朋友少了一些包容，然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和你的男朋友多多沟通， 嗯， 沟通是最重要的， 没错。 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欢迎继续锁定982的接下来的节目活力榜。 嗯，祝大家周末愉快喽， 周末愉快，拜 拜。